刚才我们听到那段串烧可能有一个特点，好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那就是巴赫时间。的确全部都是巴赫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作品做成的串烧。耳边呢，哈利路亚出现了，哈利路亚串烧全部都是不同版本的哈利路亚。 Hallelujah. bright shining as the sun. We know less days to sing God's praise than when we first 永恒的美丽，今天是我们的串烧时间。那刚才那两段串烧，哈利路亚，奇异恩典。其实很多人说，哎，这不是有一点冬天色彩，在某一个日期的时候听，好像最最合适吗？那今天确实有一点凉了，对吧？啊，是什么季节来着？一会儿查一下，是和冬天反正是有关系来着。下半时段永恒的美丽，我们会继续回来，继续聆听我们的串烧时间。我是汪卓，一会儿见吧。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的，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名团来了，大师来了，德国小提琴名家安妮索菲穆特携手波兰华沙交响乐团，10月17日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致敬潘德列斯基85岁生日音乐会，创作生涯经典作品汇集呈现，年华与智慧绽放光彩，攀登当代严肃音乐创作高峰，德沃夏克第7交响曲，古典与现代碰撞摩擦，感受欧洲民族乐派创作精华。详询6655000。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京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莽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本市受高气压控制，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阳光明媚，秋高气爽，气温适中，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穿夹克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10月6号、7号，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世界巡回演唱会在上海虹口足球场两晚连唱，恰逢国庆佳节，两天演出两首新歌巡演首唱，惊喜连连。这次巡演历时3个月，从北京第一站起航，先后抵达深圳、成都、佛山、杭州、长沙、澳门，最终落幕家乡上海，8站9场，至此内地行程完美收官。巡演现场，薛之谦惊喜首唱《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作为超高浓度的薛氏情歌，唱出了平凡情感当中的悲伤和孤独。而最后一天则以《爱我的人谢谢你》完美收尾，薛之谦的动情演绎让无数人泪目。再来关注2018年全美音乐奖 AMAS 将于美国时间10月9号举行，而吴亦凡受邀出席本届颁奖礼并参加红毯。全美音乐奖创办于1973年，是美国最负盛名的音乐颁奖礼之一，与格莱美奖、公告牌音乐奖一起被称为美国三大颁奖礼。吴亦凡不断用作品证明自己，凭借高质量的音乐作品及超高影响力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认可。最后再来关注歌手音乐制作人张艺兴近日首发了3张个人专辑《梦不落雨林》Nama Nana 英文先行曲 Give Me a Chance 音源，正式开启向全世界推介 M-POP 的全球音乐探索之旅。作为张艺兴3张个人专辑的先行曲，《Give Me a Chance》是一首强烈的 Urban 风格单曲，而本曲的中文版《爱到这儿》将在10月19号数字专辑上线日与剩下的20首中英双版歌曲一同面世。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的魅力。今天的串烧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很多经典音乐的经典段落。那耳边听到的这一段串烧可以说是有着很多世界音乐的元素。所谓的世界音乐呢，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New Age 音乐，而是真的是在世界各地的这些音乐做了一个串烧。这也是契合在十一长假的时候很多朋友去到各个地方去游玩，今天刚刚第一天上班，是不是觉得好像有点心还没收回来呢？用音乐来弥补一下吧。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qui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ma vie en. Pensier, sempre mi gelò, chi lei s'affidò, chi le confidò, ma il cauto il cuore, ormai non sentesi felice a pieno, chi su quel seno non li va amore, la donna è mobile, qual più mal vento, 有的时候一段串烧出现的时候，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他自己的串烧的共性。那此刻的这一段串烧呢，已经不是刚才的游走世界了，是的，都是来自于威尔第这位作曲大师他的歌剧的选段，也是威尔第歌剧串烧。 Oh,